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66章，深潭。袁子峰开学的当天，李琴叔还是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去了一趟市中心，送他去上学。虽然李琴叔的存在对于袁子峰来说更像是个累赘，但心理上的满足绝对不是用累赘两个字可以抹去的。李琴叔心里对自己挺不爽的，但没办法，袁子峰也不让他走啊，他只能是竭尽所能地帮袁子峰搬一些东西，聊胜于无。袁子峰报到完毕，熟悉了一下自己未来几年要待着的教学楼之后，便推着李琴叔往校门外走。他听说学校附近有一家中餐厅味道很不错，李琴叔好久没吃过中餐了，所以打算带他去改善一下伙食。中餐厅里人满为患，除了中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各色的人种，足以见得这家馆子的味道做得确实不错。两人刚一坐下，就有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凑上前来，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问道， 两位想要点什么？ 番茄鸡蛋汤来一份吧，这个这个还有这个。他把点菜单翻了一页，点了几个李琴叔爱吃的菜。啊，就这些。小姑娘笑了笑，微微鞠躬，然后道， 两位很配呢。 啊，袁子峰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眼神里闪过一分喜悦之色，追问道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夫妻啊？ 很明显啊，我们餐厅有一个门槛，这位先生上不来，您把他抱起来又放下的时候，这位先生的手一直紧紧地攥着你的衣领，明显是对你有很深的依赖感，而这种依赖感不太可能出现在普通的朋友之间吧。我学的是心理系。 他说完这才转身离开。小姑娘走后，餐桌上的气氛反倒是有点尴尬了。大概是因为李琴叔的真正心思被说中了，所以尴尬的连头都不抬了。袁子峰把筷子取出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调侃道，哼，你看了那么多本心理学的书，怎么不分析一下自己啊？李琴叔喝了口茶，勉强淡定下来。 一般心理学都剖析别人，很少剖析自己。 那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啊？ 这种情况只是依赖状态中的一种，也有可能在当下这种环境，周围都是陌生人，熟悉的只有你一个，所以下意识地对你产生一种依赖心态吧。 才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我只要结果。当时你是不是特别依赖我呀？李琴叔被袁子峰追逼得说不出话来，沉默。李琴叔，如果不是依赖的话，那可能是爱情。 那还是依赖吧。 依赖不就等于爱情吗？李琴叔的脸刷一下就红了。袁子峰终于没忍住，夸张地笑出声来。他捏了捏李琴叔的脸，声音压低了几分。李叔，李叔，你越来越可爱了。 你到底是把了多少妹啊？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？ 倒不是把了妹，我把你之前当主编做的那些书都给看了，不都是些霸道总裁爱情故事吗？人人都挺会聊的。 我也没想到我居然学到精髓了。 你看那些做什么？闲的？ 袁子峰笑了笑，半开玩笑半是认真的说道，因为想你啊。李琴书的动作微微一顿，那段时间觉得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是跟你挂钩的任何东西都好，任何东西只要能让我觉得忙起来，让我没空去想你，就都行。李琴说。 说到这里，袁子峰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勾了勾嘴角，十指轻弯，敲了敲桌面。 你就没想过我吗？一点都没有啊。 他的表情看上去漫不经心的，但眼神却意外的执着。李琴书能看得出来，可是这一瞬间，他却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袁子峰这问题了。如果说了实话，他却不能接受袁子峰对他的喜欢，未免有点太绿茶了。可如果说假话，会不会让袁子峰觉得难过呢？李琴书干脆低下头，避开了这个话题。 我看这家餐厅的人， 回答我。 袁子峰却完全不给他躲避的机会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， 你到底有没有想我呀？哪怕一点儿。 李琴书目光闪烁，深吸了一口气。 你一定要知道答案吗？ 他看向他的眼神竟带着几分冷漠。袁子峰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猛地撞了一下，心脏憋闷窒息的让他喘不过气来。 他收回了手，望着李琴书苦笑了一声道，我知道了。 抱歉，不管我让你误会了什么，我都只能说抱歉。 你不用抱歉，不管要做什么都是我一厢情愿的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和你无关，又不是你逼我去做的，是吗？ 李琴书还要再开口，服务员已经端着一碗水煮肉片上来了。 量我也请慢用。 尴尬的气氛被消减了几分，袁子峰勉强地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了一抹笑容。 我们先不聊这些，吃饭就好好吃。 好。 听说这儿是国外网红店。 袁子峰拿起李琴书的碗筷，帮他夹了几块肉片。 国内水煮肉片有点辣，但这边老板为了迎合国外人口味，做了一定改变，听说不太辣。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口味，你试试。 李琴书点了点头，夹起片肉送到嘴里，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。 滑而不腻，有辣味，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。我终于知道这家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。 喜欢就行，没白来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